弟子感恩篇，刘素云。我所认识的净空法师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，请坐。今天上午这节课是我这次来香港讲的最后一节课。这节课要讲的题目是我所认识的净空老法师。为什么想讲这个题目？我自己也没弄清楚，因为这次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印尼，在途中，我记得好像是在马来西亚，有一天，我听老师讲课，就在这个过程中，突然一个闪念，讲讲你所认识的老法师。我想可能就让我讲这个题目，那我就讲讲吧。我和老法师面对面的接触时间不长，还不到一年。我是去年的4月4号第一次来香港见老法师的。到现在不到一年，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。我认识到什么程度，我就跟大家说到什么程度。今天我想讲以下几个题目。第一个题目，我想讲讲我和老法师的因缘，就是怎么结缘的。这个应该从03年开始说。03年我接触到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光碟，在光碟上我和老法师第一次结缘，也可能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吧。一开始接触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就听进去了，非常喜欢。我第一次听的是老法师94年在台湾讲的那个版本，一共是70碟，有的是73碟。后来有人介绍说老法师又有新讲的细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，通过佛友的推荐介绍，我就把这套光碟又请到手了。那个时候细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刚刚出到264碟，我就都请回来了。就是这两个版本的光碟让我特别受益，因此我从03年开始读《无量寿经》，看老法师的光碟，直到现在没有中断。所以我说我和老法师的缘是光碟结合的，这是最开始的缘，下面这个缘就延续下来了。第二个缘是源于我的两个梦，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 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吧。第一个梦是4年以前的，我梦见老法师告诉我4句话，但是这4句话是不是老法师告诉我的，我说不清楚。这个梦第二天早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我就把这4句话记下来了。这4句话是：净念相继念弥陀，空亦有来有亦空，无是佛陀一弟子，师承一脉去极乐。我无意识的这么一念，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竖着连起来，就是净空无失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是不是在点化我？净空老法师是我的老师呢。这个念头就是一闪而过，但是这4句话我一直记得。第二个梦就是2010年春节前，我又做了一次梦，这次是梦见宣化上人师父。宣化上人师父原来也是我们双城人，我们可以说是老乡。是什么样呢？就是他那个书里封页照片上带着一串大佛珠，笑呵呵的影像。上人师父一直瞅着我笑，也不说话。我就问师父：“你干嘛瞅我笑啊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”宣化上人师父就说：“你得云游四方啊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我记得当时我还回答一句：“师父，我哪也不去。”相隔20天的时间，我第二次梦见净空老法师。这时老法师就是那种标准的微笑，一直瞅着我笑。我又问师父：“你干嘛瞅我笑啊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”师父嘴在动，我没听见说的什么，这个梦也就结束了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做了这2个梦。完了以后，接着又发生一件事情。腊月28那天，有居士跟我打电话，是我们黑龙江省肇东的一个居士，一打电话就问我：“您是不是得红斑狼疮病的那个刘居士？”我说是。他说那就对了，然后他就挂了。我当时挺莫名其妙，这人怎么这么怪呢？一会儿又来个电话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老法师身边的，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，您是不是刘居士？”我说是。他说：“刚才有人跟您打电话吗？”我说是。他说：“是我委托他 打听您的消息的。一会儿还有人跟您打电话，您不要出去。挂了电话，不到十分钟，又来个电话，问，您是不是刘师姐？我想，我们北方很少有这样的称呼，就说，我是刘素云。他说，您稍等，师父要跟您通电话。这时候，师父接过电话，这是我和老法师第一次通电话。老法师首先问我，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我说挺好的，越来越好，一年比一年好。师父就非常高兴，说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给大家做个好样子。师父又问我，看没看还原罐的那个光碟？我说看了。师父说，我第二次又讲了，你把第二次的好好看看。我说我都有，我都看过。在这个电话当中，我和师父通话能有15分钟左右。我心里想，师父那么大年纪了，老人家又那么忙，我不能喋喋不休说个没完。我就说，师父啊，您老人家是虚空法界的老法师，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，我要挂电话了。师父说，好好好，挂吧挂吧。我就把电话挂了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中午刁居士上我家，一直待到晚上，我也没把我和师父通电话的事跟他说，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也不喜欢张扬，这个事换别人肯定很高兴。有同修来了，得把这事报告出去，但是我没有。初一那天，有一个佛友跟我打电话，他说我太兴奋了，说师父正在网上讲《华严经》，有一段是专门说你的，他就跟我学了这一段。我说这哪是说我呀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，这个事也就过去了，我也没跟任何人说。然后接着，师父在讲经的时候提到我，同修们又都知道我和师父通了电话，这个缘就一步一步在深入。我和师父通电话后时间不长，大概不到十天，尤师兄就打给我电话，说师父想给您发邀请信，邀请您到香港来。我当时就给回绝了，说我不去，我哪也找不着，就在家猫着。现在我都出名了，我还不适应呢。我说完以后，自己没什么感觉，因为这是我的真实话。我原来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， 现在一下变成盲人。当时有六个师兄在我家里，我和尤师兄通电话的大概意思，他们听到了，说：“大姐，你这么回答人家是不对的，这叫聚缘。”我说：“这次聚缘错了，下次不聚了。”你们都知道，哈尔滨我都没几个地方能找着，我知道香港在啥地方，我去麻烦老法师干什么呢？面对面听光碟不一样吗？听懂了我就照做，就是好学生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第二次好像是过了正月十五，尤师兄又跟我打电话，还是邀请我来香港。我当时回答得特别干脆，我说上次聚缘错了，这次不聚缘了，非常痛快地答应了。结果就定下来四月四号从哈尔滨出发，那是我第一次来香港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来了以后，我赶快向师父报告。我说：“师父，以前我老也不上道场去。道场什么规矩，什么礼节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我做错了，师父您告诉我，别怪我。”师父说：“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反正我现在总结一条，我一听师父说好好好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我对了，好好好，错了也是好好好，有师父在那兜底儿呢，我就不担心了。”第一次见师父就闹了个笑话，有位师兄问我：“刘老师，今天晚上给你安排一节课，您讲什么题目？”我说：“没题呀，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讲什么题呀。”他看我那眼神吧，就挺惊奇的，那话外音就是：“没题你讲什么？”他就跟师父说。我说：“师父，我真没题目，一会儿进录影棚我说啥呀？”师父说：“你坐那儿就知道说什么呢。”我当时特别单纯，没出过门，我想这个地方是师父讲经说法的地方，这个座就是宝座，这个宝座它会发挥作用的。就这么进到录影室，那是四月四号晚上七点到九点第一节课。进屋时脑袋是空白的，也奇怪，那天我坐那以后，两个小时那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，我自己不知道。后来回去以后，我自己拿我的那个光碟看，我就问刁居士：“这是我说的吗？谁告诉我说这些话的？ 现在我学都学不来。那个词儿一套一套的。刁居士说，三宝加持，佛力加持，你的心清净就加持上了，真是这样的。不是说我有本事，有辩才，真是三宝加持。我觉得第一堂课讲得挺顺的，也不用动脑筋去想。这次结缘以后，一年来了三次，是什么缘呢？我觉得是师生缘。这个师生缘不是这一生的，可能是多生的。师父就是我的老师，这就是我和大家说的第一个大题目，我和老法师的因缘。后来我问师父，您怎么想到和我通电话呢？师父告诉我说，你03年有一张光碟叫信念，我是春节前的两个月看到你这张光碟的。我一算时间，8年过去了，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？我就委托香港的同修打听你的消息，他们找到你们省的同修，真的找到你了，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了。师父拿到电话号码，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给我打个电话。我听了，人不但在，而且现在越来越好，挺欢喜的。我和你通电话，觉得你声音挺洪亮，精神也挺好，挺高兴，给大家做个好样子。得这种病，能坚持到今天，很不容易了。2、3、4个题目，是我内心对老法师的印象。我第一次从香港回去，有同修问我，你对老法师的感觉怎样？第一个感觉就是，和在光碟上看不完全一样，因为这是近距离的。第二个感受，我觉得老法师特别亲切，他们说，你用几句话概括概括。我说好，我用3句话给你们概括。第一，老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老人。师父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不要把师父神化。包括释迦牟尼佛，他都是人，不是神。第二句，老法师是一位慈悲的长者。第三句话，老法师是当代的一位高僧大德。你们注意我的排序。今天我就分别说说我概括的话。我为什么说老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老人？作为一个人，他是一位爱国的老人，他的爱国精神令我感动。后来有人问我，说老法师什么地方吸引了你？你从来也没崇拜过任何人，你现在怎么对老法师这么崇拜？ 我说错，我不是崇拜，我是尊重、尊敬。你们问我，老法师什么地方吸引了我？第一，是他的人格魅力。第二点，是他对经教的透彻解悟，让我明白了道理。不说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最起码让我明白了我从哪里来，将到哪里去，我现在应该怎么活着。师父在解读经教这方面是深刻的、透彻的，容易让人听得懂，所以我非常赞叹师父。尽管有人反对我听师父的光碟，但是他阻止不了我，任何人他也摆布不了我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犟。另外，师父那种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，太让我钦佩赞叹了。作为一个佛门的人，我认为师父是一个标准的佛陀弟子，他确实无愧于佛门弟子这个称号。他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都是佛家的事。按我说的就是，身为佛家人，要做佛家事。师父做到了。基于这三点理由，我对师父尊重、敬仰、钦佩，但是我不用崇拜这个词。我觉得这个词表达不了我的真心实意。诚敬用在这里比较合适。为什么说师父是一位爱国的老人？我平时接触师父不太多，知道的事也很少，但就我知道的几件事，我都非常非常感动。比如说第一件事，师父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。我用了一个词，叫仁者无敌。一个讲仁义道德的人，他是没有对立面的。师父是一位仁者，所以他无敌。我举几个例子。我第一次来香港是4月4号。4月5号是清明节。清明节那天，师父起讲《大经解演义》。当时有同修问我，师父为什么突然要讲《大经解演义》？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。我说我不知道。后来就这个问题，我问过师父，师父告诉我几点理由。第一，为了化解灾难。师父说，现在灾难太大太重了，要化解灾难，所以要起讲这部《大经解》。第二，有祭祖的意思，清明节嘛，要纪念祖先，我们做人不要忘了祖宗，不要忘了本。第三， 在香港起讲大经节演义，为的是离祖国更近一点，更近一点。离祖国近，离台湾也近，周边的几个国家也受益。听到这，我就特别感动，我深有感触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，这样大陆、台湾都可以受益，人民少受苦，少遭罪。就这一点，我说，师父那个胸怀太博大了，比海洋大，比天空大，都不为过。我第一次来香港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师父说，不和人事物对立。这句话在我来说是经典。我回哈尔滨跟佛友说，一定要向师父学习，这次去香港不能白去，就把师父这一条学到了，我就能进步，就能长层次，离西方极乐世界就更近一点。我也把这句话告诉其他的同修们，我想让大家都受益。师父还有三句话，第一句是天底下没有我恨的人，第二句是天底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，第三句话是天底下没有我不爱的人。别的都不说，就说这三句话精不精彩，这个胸怀该有多大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有没有你恨的人？有没有你不能原谅的人？有没有你不爱的人？这三句话就是师父的座右铭。跟师父接触比较多的，你们想一想，师父是不是这样做的？师父的经历和他的处境，包括现在的处境，多难呐、啊！但是师父不恨任何人，而且所有的人他都爱。他跟我说过一个故事，说如果现在人家要你的脑袋，我们是佛弟子，一定要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地把头给他，满他的愿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们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胸怀，对伤害他、诽谤他、重伤他的人都用这三句话对待，太难得，太难得了。说到这，我就想，可能有些人过去对师父很崇拜，过了一段时间就淡漠了，就不愿意在师父身边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没人能强迫。那天我在国外讲课说了一句，我说， 人总归是要有良心的。那些远离师父的人，你们曾经和师父亲近过。现在，当我说到师父这三句话时，不知道你们心里能不能有一点触动。师父他是人，不是神。他能这样对待身边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众生，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？如果我们对待师父还有不恭敬、不尊重，甚至用一些语言伤害师父，还做一些让人伤心的事情，你们不觉得汗颜吗？我听了以后，都替一些人难过。人怎么能变得这样？你们不觉得无地自容吗？这么一个慈悲的老人，这样对待所有的众生，而我们用这种态度来伤害师父，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？现在师父不怪任何一个人，我接触师父将近一年了，我没在师父那儿听到一句他对谁的不满意。你们应该怎样对待师父的？你们应该仔细想想了。如果现在想明白了，现在开始回头，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，还是有救的。如果现在还不回头，继续重伤、陷害、毁谤师父，那可能就没救了。你们自己要去哪里，就由你们自己选择了。我在这里没有一点歹意，我不恨你们，也不怨你们。我是替你们着急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做错了，知错就改就好嘛。咱们真诚地发怒忏悔，不单是对师父这样，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要真诚，要时时刻刻念着别人的恩德。你老想着别人的恩德，就会知道去报恩，这样对你的来生后世都会有帮助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多说这么几句，劝大家不要再造作罪业。师父他宽容、大度、包容，他不会去怪罪任何人，也不会去惩罚任何人。但是天地之间有大道，天理难容啊。你知道这个道理，让你去做那样的错事，恐怕你也不敢做了吧。良药苦口利于病啊。我说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尖刻，但是我不想说尖刻的话，我只想把话说得重一些，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注意。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我今天说的应该是属于忠言吧。 我没有歹意，也没有坏心，想去讽刺谁，挖苦谁。我只想劝大家，把我说的话和自己的言行对一对号，把我说的话当成一副良药，那会治好你的病的。病治好了，身心健康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有多好啊！别为了眼前芝麻大的一点小利益，丢了西瓜，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利益。第二点，师父是一位爱国的老人。师父和我唠嗑的时候，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愿，他想落叶归根，回到祖国。他要求不高，有个安稳的住处，三五个、七八个人，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，在一起好好学习《华严经》。我理解老人的意思，是想把《华严经》传给下一代，就是一旦老人家走了，有人能接这个班，跟众生讲《华严经》。这是我的理解。师父最后想办这件事。第三，他是一位爱教的老人，应该是99年新加坡九大宗教在老法师的努力下团结成一家。有一个光碟的画面，九大宗教的领导人站在台上，胳膊挽着胳膊，这个景象对全世界人影响震动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在那之前没有先例，所以老法师在倡导世界宗教是一家这个理念方面是第一人、先行者。这次三国之行，在印尼有一个六大宗教的论坛，老法师在发言中说的那些话让我震惊，老人太睿智了，他的知识智慧没法形容。这段话我想跟大家说一说。首先，老法师阐明了宗教圣贤的教育本质，宗教是教育。他说，中国古云，建国君民，修身为本，教学为先，建立政权，领导人民，教育是为首要工作。强调宗教是教育，这是宗教的本质。盖观今日世界灾难繁多，矛盾冲突四起，人心惶惶无依，究其根本，实因西方社会疏忽了宗教教育，东方社会放弃了5000年的传统伦理、道德、 因果之圣贤教育所致。接着说，宗教信仰以教育为首，近百年来，世界各宗教讲学之风日衰，信仰多偏重于形式，忽略实质，信众难免流于狂热无知。我对这个词真是深有感触。现在好多信众都对于宗教处于狂热无知的状态，不是真信，不是智信。说感情用事，为拯救今日世界，必须恢复宗教教育。第三个层次，他老人家提出了恢复宗教教育的具体方法，就是培育师资，并设试验区。他说，如果有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能够认真重视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，由国家培训五六十位德学兼优的教师，与国家电视、网络等传媒日日宣讲东西方神圣的诚敬谦和、仁慈博爱之精神教育，同时选择一个小区作为例行落实圣贤教育的试验特区，并将实验成果向全球普遍宣扬，则能真正拯救人民的心灵，帮助人民破迷开悟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崇尚道德，一切灾难自然化解，所有的矛盾冲突消失，真正达到国泰民安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大同之理想。老法师说，世间所有的宗教创始者皆属多元宗教义务教育工作者。现在把佛教演变成了宗教，是佛教的悲哀，应该恢复到本来的面目，恢复到教育的佛教。几年前，有人争论哪个宗教好，哪个宗教不好，哪个法门好，哪个法门不好。当时我不会解释，就知道他们说的不对。这时有四句话，我就知道。